今日讲个故事咧，就发生喺解放之前。有一年咧，就非常之干旱，收成十分之少。为咗充饥咧，连树皮都食嘅。后面咧，村民连树皮都冇得食啦，就拖家带口地离开咗家乡，外出讨饭了。讨饭嘅队伍里边，有对夫妻咧就带住一个十五六岁嘅女。好唔好彩啊！夫妻双双得病。个女又冇钱喎，又就冇钱同佢老母睇病啦。几日之后咧，佢父母就死咗啦。个女只好一个人外出讨饭。后来咧，个姑娘去到一个叫李家庄嘅地方嘅时候咧，就晕咗啦。然后咧，俾一个姓刘嘅老汉发现咗，就将姑娘孭咗翻屋企啦。刘老汉咧就有一个仔喎，只脚咧就残废嘅，到依家都未娶老婆。於是隔離左右就叫劉羅漢將姑娘收穫意識就當做件好事啦。嗰陣時咧，姑娘為咗報答救命之恩，就同小劉咧就結咗婚啦。婚後嘅生活咧就幾圓滿嘅。唯一遺憾嘅事咧，就五年幾禮，姑娘咧都未得生喎。時間長咗啦，劉家啲開始討厭佢啦。平時屋企啲農活啊，乜嘢都要個姑娘一齊做，並且係唔係啲屋手打佢，個姑娘咧就受盡凌辱，但佢無親無故，只可以逆來順受，終日只可以強顏歡笑。即使係咁咧，劉家仲係日日都打佢。終於有一日，有個冬天咧，就將姑娘打死咗啦，然後咧就劈到去村外面嗰個井裏邊。嗰陣時咧，兵荒馬亂，屋企死咗個人。就好似死咗條畜生咁，係冇人理嘅。村民咧又唔想咁多事，所以就冇理到啦。姑娘透出嗰晚已經深夜啦，阿老柳一家咧就關埋門，坐喺炕上面喺度咁食煙啦。然後咧老柳就食煙，食下食下就鉛鉛聲，咳下咳下就喺度嘆供咗上嚟。然後咧佢就著住鞋出去門口度吐痰啦。點知道咧佢啱啱開到門咧？就見到佢新抱濕淋淋咁企門口度，仲滴住水嘅，正眼掘掘咁睇住佢。老柳咧就嚇到連痰都吞唔落去。然後個姑娘陰森森講句：我好凍啊！然後就擰轉頭咁走咗啦。呢陣時啊，阿劉老漢咧只腳咧好似西康咁，企都企唔穩，就跌咗落地啦。然後就跑翻入去。拍咗好耐咧，阿老柳终于拍到翻入屋啦，就见到佢老婆缩咗喺张床度，冚住张被，然后眼直直咁睇住佢，讲咗句：我好冻啊！阿老柳顿时觉得头皮都炸埋，因为佢老婆嘅语气咧，同佢死咗个新抱嘅语气咧就一样嘅。然后老柳硬住头皮咁问：你系边个啊？然后咧，佢老婆就话：我好冻啊，只因你面好冻啊！阿老柳。即刻叫佢個仔去村裏邊揾阿神婆啦！阿神婆嚟咗之後咧，就攞出個香灰，裝咗啲香灰，然後將四支香插咗個香爐裏邊，四支香慢慢咁燒啊！阿神婆又唔講嘢喎，竟然攞出個煙袋喺度食起煙啦！突然之間，老柳個老婆就講：我死得好冤啊！隻眼總直直咁睇住個神婆。未等老柳個老婆講完嘢，阿神婆就講啦。亂講，閻魔爺邊有算財相噶？阿老柳個老婆又好似俾個神婆鎮住喎，換咗個意思講，佢哋無情無義。阿神婆覺得自己講嘢已經佔咗上風啦，然後就換咗一啲平和嘅語氣講：呢啲係命啊，一切都係命啊！阿老柳老婆仲喺度喊，然後都唔講，我唔甘心啊！有神婆就講：我知你命苦，但係你睇下。你嫁婆啲五十幾歲人啦，人貴樹桃，你又苦喺佢身上，佢點頂得順噶？你係一個好人，再咁搞落去，你嫁婆病眼噶喎。阿神婆見佢又唔講嘢，接住又講：今晚我做主，燒啲嘢俾你，你睇點啊？劉老漢老婆突然之間兇神惡煞講：唔得，呢都唔夠。有神婆又問：咁你想要咩啊？劉老心。老婆又講：雖然講不孝有三母後為大嘅，但係老柳屋企都唔可以咁對我嘅。五年感情啦，對我連畜生都不如。我依家只係想解脱啫。 阿神婆听到咁就讲啦，投胎去做人啦，放下仇怨，唔好成日都咁大怨念啦。老老神婆又唔讲嘢，阿神婆又隔住讲，生老病死我哋又唔睇啦，但系一切都咁样，你放唔低，如何才去投胎呢？话音未落，又老害老婆就讲，算啦算啦，我放下有怨，我去投胎啦。然后刘老汉老婆咧就瞓咗喺床度啦，神婆落咗床，指住个香炉对阿刘老汉个仔讲：等啲香烧完之后，你听日就送过嚟啦。刘老汉就对神婆讲：唔该晒啦。第二日咧，阿刘老汉就请阿和尚同佢神婆超度啦。从此以后咧，刘老汉一家咧都信鬼神啦。